3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车内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段他的初恋回忆。当一个男孩爱上一朵带刺的玫瑰的时候，又会碰撞出怎样的一段感情呢？ 老板，来杯啤酒。 好嘞。哎，你脚边好像掉了什么东西啊？是你的吗？ 啊？哦哦，是我的，谢谢啊。 哟，是照片啊，姑娘的。 对啊，你看看漂亮吗？ 哟，你女朋友很漂亮啊。 喂，谁说是我女朋友了 啊？你这不是自拍的吗？都靠你肩膀上睡觉了，还不是女朋友 啊？不是啊，她只是我的初恋。 初恋但又不是女朋友，她还愿意靠在你肩膀上，感觉这里面有故事啊。 想听吗？ 你愿意说啊，我就愿意听。 行吧，这就要从我上高中那会儿开始说起了。我初中的时候成绩一般，所以中考就勉强考上了我们县城里一所不太好的高中。记得刚开学报到那天吧，好像是个下午，我就去教室随便找了个位置坐，然后呢跟和我一个初中的老同学聊天。哎，我们俩聊得正起劲儿呢，这后脊梁骨就被人猛戳了一下。哎呦，那叫一个疼啊。我就说谁呀这是，我就回头正想着跟他理论两句，哎，发现戳我的是一个挺可爱的小女生。哎呦，顿时这个气儿啊就消了大半了。 怎么，一见钟情了？ 哪儿啊，就是觉得吧，他长得挺可爱的，个子不高，瘦瘦的，巴掌脸，眼睛呢水灵灵的，就跟黑葡萄似的。嘿，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这一说话倒把我吓了一大跳，合着这人长得像个瓷娃娃，性格倒挺火辣呀。 哦，他说什么了？ 嘿，他说你给我起来，没看到这张桌子上有纸条吗？这张桌子是我的。 嚯，是有点叫人印象深刻。 可不是，我跟你说，他当时那一嗓子整个班都安静了，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的。但是我一想，我才是受害者呀，好不好？不过当时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小插曲，也就让我记住了他。后来呢也是听别的同学说他叫小欢，平时性格就这样，叫我大人有大量，别跟他较真 儿。哦，哎，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了？ 大概就是在高一上学期吧。 这么快啊？ 其实说来也挺逗的，有一次我们班体育课体测，你知道体测来回跑，下课之后大家都累成狗了， 这刚跑完步太渴，可是偏偏呢教室的饮水机它没水了。哎呦，这同学们一个个累的都不愿意去换水，就这么干耗着。这时候我就看着小欢，哎，走到了饮水机跟前，拍着那水桶来了一句，全班男生都死了吗？有这么累吗？就这么一句话呀，顿时班里就炸开了锅了。虽然说吧，这班里喝水的问题，哎，应该是我们男生包了，但你至于把话说这么狠吗？多得罪人呐。 这话是有点狠了。 这没想到啊，我们班男生就集体围攻他，有的说他这个生理期到了甭理他，有的喊他泼妇，有的不服他，有的说，哎，有本事你自个儿搬去。 他不会真的自己去搬水了吧？ 他还真自个儿就搬水去了。哎，你要知道我们班在六层啊，换水那地儿在一楼，还没电梯。你说说这，这当时我们班同学都愣了，也有笑他的。小欢那个小脸啊，憋得通红的，怪可怜的。从那以后，他就出名了，成了我们一楼层都知道的人物。不过，我一直其实很反感其他男生说他泼妇，甚至还因为这事儿和朋友吵了一架。 有， 哎，反正就是我隐隐约约吧，就觉得自己好像有那么点在意他，有种想要保护他的感觉，不想让他总被人议论。 嗯，这就是喜欢的感觉吧。 嘿，这个算是吧啊。那后来我们高一下学期的时候进行了文理分班，我选了文科。哎，没想到小欢他也选了文科，还跟我是一个班的。 当时高兴坏了吧？ 那必须的呀。而且跟他接触的时间多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女生不一般呐。 怎么个不一般呢？ 她不是长得很可爱吗？但性格有点泼辣，有时候还挺固执的，甚至给人感觉有点偏激。印象中有一次吧，我们上语文课，当时学的课文是《老人与海》，然后我记得里边有一个片段啊，同学们都觉得这个老人是个英雄，毕竟他坚持努力嘛，对吧？可谁能征服大自然呢？他虽然失败了，但是精神可嘉。 嗯，是。 可是，在老人究竟算不算是个英雄的问题上，小欢跟老师他就争辩上了，而且是从上课争论到下课，从教室争论到老师的办公室。结果呢，我就看见他红着眼睛回来了，可他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视线，很有自己的主见。虽然有时候是有点固执过头了吧，可是用他的话来说，我就是这么独特，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怎么着？ 有个性，怪不得你会被他吸引。 嗨，你也知道嘛，那会儿这青春期的小孩能够特立独行的是挺叫人羡慕的，所以我很欣赏小欢的这种性格。可谁知道啊，这带刺儿的玫瑰是漂亮，也挺让人敬畏的，但它的刺儿也会伤到别人，伤到自己啊。 你的意思是 我不是有点喜欢他吗？那就先跟他从朋友做起咯。我发现其实小欢啊，有和他性格不太符的一面。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朋友也不算多。我以前听他说过，他特别害怕背叛，害怕失去。其实他的内心呢是很脆弱的。比如在我们刚做朋友的那段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问我，有一天全世界都背叛了我，你会背叛我吗？我记得那天我们俩就坐在操场上，夕阳就那么洒在他身上，我就跟他说，我会永远跟你站在一起的。你知道吗，他对我笑了笑，搂着我肩膀抱了我一下，就那么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真的已经喜欢上了这朵带刺的玫瑰。即便是会被刺到，我也会义无反顾地保护它。 所以后来你们就开始交往了？ 没有，因为啊，从高二上学期开始，小欢就开始频繁地请假，我们在一起说话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请假？为什么呀？ 其实具体是因为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但我只是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事情恐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啊？ 就说有一次吧，班里同学都在自习，小欢突然就站起来了，他把桌子上的书全推到了地上，哭着就跑出去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跟出去看看 他到底怎么了。 哎，我 我这刚跑到楼道口就被班主任发现了，没敢跑出去。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那么软弱，当时可是大冬天呢，他就那么一个人跑出去了，而且一直都没回来。我这心里边吧，就像在火上烤似的，我真是又着急又担心他，一直怪自己没用，为什么这种时候偏偏怂了，没去陪在他身边。 那后来小欢找到了吗？ 嗯，找到了。听说小欢后来被家里人找到了，我就去他家想见见他，问问他出什么事儿了。结果小欢他也不见我，之后有将近一个月吧，他都没来上课。我也问过一个他最好的朋友，结果人家也什么都不知道。再之后老师告诉我们小欢休学了。 休学了？这么严重啊？ 是啊，小欢后来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有严重的胃病，需要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还说最近压力太大，有点承受不住了。其实我也知道小欢的这个压力啊，都是他爸给的。他爸是个退伍军人，平时就对他非常严格。小欢以前还跟我讲过，他小时候因为犯错，甚至还曾经跪在地上认错。 啊 啊！而且我们那所学校很一般，他爸一心想让他考上重点大学，所以上高中以后就对他更严了。可他从来也不考虑一下小欢的感受，所以我就想，像小欢这么高傲、自尊心强的女孩，估计呀，就是内心积压了太多的东西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吧，一下子就全迸发出来了。 哎呀，有时候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小欢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才知道，小欢其实得的是忧郁症，他也不是在家休息，而是在市区的一个疗养院待了三个月。 啊？ 那段时间也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我一直盼着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好去见见他。之前我因为软弱没找到他，这一次我告诉自己必须要见到他。 后来见到了吗？ 嗯，见是见到了，不过已经是寒假了。好几个月没见小欢，感觉他更瘦了，眼睛也是红的，可以想象这段时间他过得有多么煎熬。但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他的眼神还是那么坚强。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下午，他一直靠在我肩膀上，我们聊了很多，从我们怎么相识到后来怎么成为好朋友，从他最爱吃的东西聊到以后毕业我们去哪玩。聊着聊着小欢就哭了，但是那时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认识了小欢，他回来了。 听上去他恢复得不错。 是啊，还挺好的。之后我每个星期都给他打电话，跟他聊聊天，听到电话那头小欢的笑声，我就觉得自己好幸福。让我更惊喜的是，小欢居然在高三最后一学期返校了，他还决定参加高考。 不过他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来上课了，还能跟得上你们的进度吗？ 这不还有我吗？ 你？ 哎，怎么了？你别看我好像是吊儿郎当的，当年我好歹还是学习委员呢。虽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的吧。哎，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为了帮小欢补习功课，我真是好好学习来着。一到下课我就帮他解答他课上没听懂的题，一到周末我俩就约出去学习。我真是从来在学习上就没这么用功过。我还记得有一次课外活动，小欢跟他朋友在操场上玩，当时呢阳光就照到他身上，我就那么看着他，我的心里吧竟然开始砰砰的跳了。 为什么呢？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都暗恋三年了，我到底什么时候跟他表白呀？我可不想跟他只做朋友，这都高三了，再不说就真没机会了。 那后来你说了？ 没有，也就是想想。我还是没勇气去表白，我当时就想着高考之后再去说吧，万一现在说了他拒绝我，就连朋友也做不成了，还会影响到他高考。总之说到底还是软弱。 这可不是软弱，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特别理解。 啊，是吗？你也有过啊？哎，不过虽说没表白吧，但我们高考备考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一点也没有痛苦疲惫的感觉，一直都很甜蜜很幸福，甚至高考当天我都没紧张。 心态这么好啊？ 因为高考前一天啊， 我和小欢是一块复习的呀。哎，你刚看的这张照片其实就是那天偷拍的，当时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复习，特别专注，结果复习累了就直接枕着我肩膀说是想休息会儿。他哪知道啊，我当时那心脏都快蹦出来了，都不敢动。后来稍微缓过神来，就偷偷掏出了手机。 原来这照片是这么拍的呀。 啊，那一次也是我头一回这么近距离看着他，我呀都能感受到他的呼吸。高考一结束，我立马就把照片洗出来，一直放在钱包里，到现在也不舍得拿走。 嗯，那高考以后你跟他表白了吗？ 嗯，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啊？ 考完试因为不上学了，所以我跟小欢见面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我是下定决心打算在七夕节表白的，这为了表白呀，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我提前一周就和小欢约好在美食街见，说要带他吃好吃的去，小欢也同意了。之后的那几天呢，我就各种想啊，想该怎么跟他表白呢，该说点什么话题能够引导到重点上来呢。嘿，结果因为这事儿啊，我竟然失眠了好几天。 那最后你是怎么表白的呢？ 哎呦，别提了。 怎么了？ 他就在我们约定见面的前一天晚上突然跟我说家里有事儿去不了了。那我还能怎么办呢？只好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见面。当时心里啊真的挺难受的。 难道是他预感到了？ 也有这个可能吧。我还在想他会不会只是害羞了，或者不想给我机会表白，想把我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或者单纯就是家里有事儿。但我还是不想放弃，决定就在七夕节那天给他发短信，把这事说清楚。 你怎么说的？ 我说小欢，和我在一起吧，我喜欢你三年了，就让我保护你照顾你做我女朋友吧。 他回了吗？ 回来呀，哼，就几个字儿，上了大学再说吧。 看来他对你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呀。 我其实一直不想这么承认，他可能只是觉得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谁也不知道，考上大学之后大家会去不同的城市过上不同的生活，作为朋友我们依然可以安慰到对方，但作为情侣或许因为太了解对方了，未必真的合适吧。 那之后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有点尴尬呀？ 嗯，倒也还行，大家还是像朋友那样交流，但之后我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以前每周通一次电话，到后来每月一次，再到后来好几个月再通一次电话，直到现在顶多节假日来个祝福短信。也可以理解为我们都长大了吧。你看现在这样也挺好的，现在想想这带刺儿的玫瑰啊，还是得要在远处看，那才是最美的。 有道理。说到玫瑰啊，我想起一杯鸡尾酒想要送给你，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苹果白兰地、酸橙汁和石榴糖浆调整的，名字叫杰克玫瑰。 真的是叫玫瑰的鸡尾酒啊？嗯，哎，这颜色也确实像是红玫瑰啊。 尝尝看。 嗯，酸酸甜甜的，还有股苹果香。 对啊，杰克玫瑰的杰克啊，指的其实就是美国产的苹果白兰地，叫做苹果杰克，所以才会散发着苹果的香味。而酸橙汁和柠檬糖浆呢，又将甜味和酸味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我觉得这样的味道形容你初恋的感情应该再合适不过了吧。甜美幸福，也有羞怯退缩时的酸涩。但是时间过去的越久，再回味那段回忆的时候，反而越发能体会到苹果发酵之后的